第86集，撮合。 待午膳之后，万太妃回了卧房休息，顾元白带着人在庄园之中慢慢走着散散步，百花绽开，绿草悠然，绿色看多了，整个人好像都被清洗了一遍似的。鸟啼声不断，顾元白脚步悠闲地在水流旁走着，和身边的人闲聊。 朕前些时候真是忙晕了头，偶然抬头才知道已快入夏了，晚太妃可以熬过今夏吗？ 顾元白穿过来之后，见到晚太妃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过来，但即便如此，记忆中的情感也让他对晚太妃的身子备有忧虑。太医常住，每两日同顾元白汇报一次晚太妃的身体情况，转而又想，想必晚太妃也是这样担忧他的身体的。顾元白慢悠悠地想着，整个人都放慢了下来。身边的田福生道： 圣上，小的们劝您没用，但晚太妃说的话您总要听上那么一句。 朕现在不想见你，一边待着去。 田福生笑呵呵地退了下去。薛元赶在侍卫长上前一步前大跨一步，装模作样地离顾元白最近。顾元白被热源一靠拢，就侧头斜睨了他一眼。 离朕远点。 圣上，您前两天还夸臣浑身上下都热得舒服。 薛侍卫热的时候有热的好处，不该热的时候还这么热，这就有些恼人了。 薛远眉头一压，不说话了。顾元白又笑着走了几步，但却踩上了一处湿滑的地方，脚下一滑，整个人就要往水里扑去。薛远心头一惊，伸手拽上顾元白的腰带，险之又险之下，猛力将顾元白拽了回来，冲力让薛远往后一摔，带着顾元白在地上滚了几圈，摔进了一旁的草垛里。 圣上， 顾元白觉得身下一凉，总算回过神。他撑起身子一看，就看到薛远扒着他的裤子在发愣，整个人出了神，好像跟喝了迷魂汤一样。顾元白脸色一黑，听到旁边侍卫们惊呼着朝这边跑来的声音，怒道： 都别过来。 侍卫们脚步一停，站在草垛不远处，看着草丛后圣上和薛侍卫叠在一起的衣服，困惑不解道： 圣上，滚。 薛远一个鲤鱼打挺，松了手心的裤子，慌不择路地后退。他的动作很大，大的把周围正要退开的侍卫们也吓了一跳，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薛远，薛远却只记得一个滚字。他推开人群就要大步离去。薛远有一张锋利而英俊的脸，那张眉飞入鬓的邪俊面容上已经彻底红得透透的了。其他侍卫们回神，也连忙跟着往外滚。薛远大步还没迈上两步，倏地就被叫住了。顾元白还躺在草地上，半撑起身子，身上沾着几根小嫩草，脸色黑得能滴墨。 薛远。 薛远全身一麻，直接转过身跪地，连挣扎都挣扎不起来。 臣请罪。 顾元白薅着地上的青草，露出抹危险渗人的笑。他慢慢坐起身，冷笑着走进薛远，抬脚狠狠踩住他，毫不留情。 薛九妖，真没想到你竟然还藏了这个心思。 薛远表情瞬间疼得扭曲，不敢动。他这时不知自己在想什么，底下疼得脑子一片空白，冷汗淋漓间下意识大声道： 臣是一片忠君之心。 顾元白脚停住了，薛远满脸的汗，眼神和神情都写满了坚定这两个字。他这一句叫的是铿锵有力，没有半分犹豫，似乎说的就是事实。他的心就是一颗忠君之心。顾元白双眼微微一眯，威慑力十足地看着薛远，缓声重复道： 忠君之心。 薛远头上的汗珠滚下，他知道顾元白这态度明显就是一言不合打算废了他。薛远斩钉截铁的道： 忠君之心。 顾元白不知道是信还是没信，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嗤笑一声。 你薛九瑶还有忠君之心？ 心头又猛地颤了两下。 家父教会了臣何为忠君之心。 薛远忠不忠心顾元白不知道，但薛将军的忠君之心他却是信任五分的。看薛远这语气神色，确实不像是说谎的样子。顾元白脚下没收，而是先问道： 薛侍卫的忠君之心就是来八镇的裤子 来了。 他扯起笑，这个关头领兵带将的底气突然就回来了。 哼，臣刚刚扯着了圣上的腰带，好像又不经意间磕到了圣上的腿上，臣这一时心急就想扒裤子瞧瞧。 顾元白审视地看了他半晌，最后还是收了脚。 像这样粗俗没过脑子的动作，要是还有下一次，朕直接给你废了。 顾元白回去后就让人将楚卫叫了过来。楚卫正在忙着处理御史台官员从各地送回来的消息，听到圣上召唤之后立刻放下手头事务进了宫。这些时日御史台很忙，京城第一美人也有些憔悴，但憔悴起来也是俊美无比。楚卫朝着圣上俯身行礼： 圣上万安。 楚卿近日应当是很忙碌。 虽是忙碌，但却格外充实。 朕还有一事交于楚卿去做， 还请圣上吩咐。 你同薛远同去协助张氏，他们要做的准备很多，但身边没有朝廷官员，做起事来还是麻烦了一些。你们二人一文一武，正好互补。 顾元白拉红线拉得苦心竭力，都暗示得快要明说了。今日即便薛远真的是忠君之心，担忧他受伤才扒了他的裤子，但上下两辈子从来没被同性扒过裤子的顾元白觉得还是赶紧撮合官配吧。楚卫脸色一僵，随意勾起冷淡含着嘲讽的笑： 圣上，臣会同薛大人好好做这件事的。 本来这些时日楚卫忙得没有回翰林院，就有些担心薛远留在圣上身边会不会图谋不轨，现如今正好，或许可以借此机会找到薛远对圣上心怀不轨的证据。楚卫眼睛垂下，神色冷静： 必须找机会让圣上厌弃薛远。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